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称号四周年之际，驻朝武官团向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和贺信。花篮和贺信是武官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国防武官张平15号转交给我国人民武装力量向陆军大将朴永植同志的。